话说在2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6年的12月4号，原苏联绘制出第一张太空地质图。太空地质图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站在地球上看看太空的这颗星那颗星上面都有没有金子或者有没有银子有没有铁矿，不是这样的，而是呢在太空的角度来去看地球，看地球上面有什么。这张太空地质图呢是在1986年12月4号呢所绘制出来的，面积呢只有8平方米，是根据呢人造卫星以及呢轨道站上所拍摄地球的照片所绘制出来的。在照片当中呢已经显现出了里海北部沿岸呢有着发展前途的石油天然气的地区，还有哈萨克的锌矿床，以及的西伯利亚金刚石，还有远东的煤矿藏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在照片当中看出来的。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为什么在天上看地球就能看出这些矿床呢？今天我也是咨询了相关的行星地质学家，他告诉我啊，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可以通过光谱的方式，地球当中的万物每一样东西啊，经过光的照射反射出来之后呢，都会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光谱。这个光谱呢，也就是相关物质的，就像指纹一样，或者是它的身份证的号码，可以通过光谱来去进行判定。另外呢，就是表面压力，比如说有铁矿藏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从照片上来看，它就会体现出一种下沉的状况，这也是给科学家们呢，来去提供了一些找矿的线索。根据呢所拍摄出来的太空地质图，可以让很多的地质探查的时间来得到大幅度的缩短。比如说从地质太空图当中能够看出来的一个矿床，如果要是通过普通的地质队要是徒步调查的话，大概这个地质队要调查70年才能够找到我们需要的矿。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人类的第一张太空地质图诞生了。在世人瞩目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一份来自中国的生态厚礼被联合国有关机构郑重地推荐给全世界，那就是中国的库布齐生态模式。库布齐沙漠在哪里？库布齐生态模式又是什么呢？为何这种生态模式被称为中国的第三张名片？这种治理和利用沙漠的方式可以在其他地方重复利用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国的第三张名片。各位选择这首热情的沙漠作为本期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和沙漠有关系。巴黎世界气候大会正在召开，或者说世界气候大会正在巴黎召开，把巴黎放在后面更合适一点啊。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气候大会，实际上呢在大会当中展现出来了一个中国的新的形象，被很多媒体呢是誉为中国继核电和高铁之后的第三张名片。这第三张名片是什么呢？我们先要提到两个机构，一个呢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另外一个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他们认为库布齐模式体现了高度的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库布齐是中国沙漠生态治理的缩影。最大的贡献呢，不仅是创造了数以千计的生态财富，更重要的是要人类认识到了沙漠和利用沙漠，为世界上更多的沙漠变绿洲带来了可能和希望。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给我们本期节目取的话题叫做中国的第三张名片。在专家看来，作为第三张名片这个说法是不是合适，以及呢库布齐的模式它的秘密是在哪里，为什么可以实现呢把沙漠变成了财富，还有呢这种库布齐的模式是不是可以来去输出到其他的地方，让更多的沙漠可以产生出经济效益和价值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张克斌教授。张教授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新华社记者王晶颖，欢迎晶颖，你好。 大家晚上好。 晶颖呢，见多识广，也做过很多的报道。我今儿呢来说这个题目叫《中国的第三张名片》，这是很多媒体呢依据最近世界气候大会呢一份来自中国的生态礼物的报道所给出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般啊，咱们能够说到名片，尤其是国家的名片，可见这件事情呢对于全世界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我觉得像玉龙说的，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名片。 嗯， 但这样的一个名片适不适合于所有的人都来去复制，或者说所有的其他国家来复制，这是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对，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问题，这个名片啊比较容易理解。 嗯， 但是像库布齐沙漠这样的一个治理，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今天想知道的。 对，我们今天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库布齐沙漠，到底库布齐沙漠是个什么情况？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呢听一听有关于库布齐沙漠的描述。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的第七大沙漠，总面积约为145万公顷。库布齐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弓上的弦，因为从地图上来看，它就像一根挂在黄河上的弦。库布齐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根据史料记载，在商朝时期，库布齐曾经是一片草木繁荣、土地富饶的良田，不少古代少数民族都曾经在这里游牧狩猎。库布齐在早年间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民族联系和交融的重要通道和地点，但随着历朝历代不断在此发动战争，并且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戍边，使得当地百姓民不聊生，大片草地逐渐荒漠化、沙漠化，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里已经彻底变成了沙漠，成为了死亡之海、不毛之地。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来说中国的第三张名片库布齐沙漠的治理模式。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的张克斌教授，以及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新华社的记者王晶颖。接下来我们请进呢张教授的同时呢，想和张教授聊一聊这个库布齐沙漠啊。刚才呢我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那么究竟这个库布齐沙漠的治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引得全世界的关注呢？ 哎，我们说这个库布齐沙漠的模式啊， 嗯， 能够引起全世界这个重视呢，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首先它是一种机制， 嗯， 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公司伙伴关系形式， 嗯，公司伙伴关系， 公司伙伴关系，我英文叫 PPP 啊， 叫 Public Private Publish Partnership 啊， 公司伙伴关系。 这怎么个伙伴？跟沙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以往的国家以往的治理沙漠或者我们通俗治沙，在我们国家一个就我们这种体制的国家，我们都是以政府投入或者老百姓投资的这样一个方式， 嗯， 很少有企业参与。那么库布齐沙漠的模式，首先就是以这个当时这个大家如果了解的人，就是在库布齐沙漠里边，在杭锦旗有一个碱厂， 嗯， 从这个碱厂，包括我一会儿讲，我王文彪，他当时就是在这个碱厂的一个厂长， 嗯， 当时这个生产的物资运不出去，修了一个就是老百姓，我们国家第一个由民间或者地方修的穿沙公路， 嗯， 才把这个能运出去，所以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把这个治沙模式变成以企业， 嗯， 与政府共同来，政府扶持， 嗯， 我们叫公司伙伴关系这种模式，这是一个我们讲机制， 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事情， 这是自下而上。因为当时就是你要问王彪，他是逼得没办法了，因为他的运输成本很高， 哦， 如果不没有这个路的话，他这个要绕一个大弯子，啊， 嗯， 这是一个就是从机制上，是我们国家传统的以往就是突破了我们国家以往的这个政府投资、老百姓投工投劳的模式。 您说的王文彪是个什么人？ 王文彪是一个就是现在伊利集团的董事长。 哦， 他最早这个是这个碱厂的厂长。 啊， 然后这个碱厂上市以后就是叫伊利化工，最早叫伊利化工， 嗯， 现在叫伊利的资源。 嗯， 他这个首先从这个模式上他创新的，就是突破了我们国家以往的这个传统的模式，因为尤其在过去的20-30年里边。 嗯， 大概20多年里边吧，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机制创新，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所以说是我们讲第三张名片或者模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模式。 嗯， 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它技术上有所突破。当然，它突破也并不是它只是采用了技术集成。我们国家以往传统的治沙，就是这个我们讲增加植被，包括丰裕，包括造林，包括种草等等这些传统的模式。 嗯， 而且就是这个 一说治沙不就是种树吗？ 这造林种草或者丰裕， 嗯， 或者减少这个丰裕，就这个畜牧的这个宰畜量等等这样模式， 嗯。 而王文彪这个伊利集团里边，他开始就是，当然他的优势就是离黄河近， 嗯， 这个我一会儿要讲的，他的这个他的可复制性我们要考虑的，因为他的水源比较方便， 嗯， 所以他通过修路，当然由于企业的参与，他把沙流沙打成一个一个的方格， 嗯， 把修路修通，把水引进去，然后再找人种草，所以效果比较确实比较好的， 嗯， 这、啊、所以这是他是从第二个从技术上， 嗯， 比传统的以往我们的造林种草要好一些，他就是一。 嗯， 应该是我们所以讲标准比较高， 他把很多技术都融在 集成一块了，包括他这个，包括这个、第三个，他就是把扶贫给社区发展结合起来了。 嗯， 因为这个王文彪他也出身当地的，他是深知这个生活在流沙里边老百姓的艰苦，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土地，当时我们现在还不叫土地流转，现在叫土地流转，他就把牧民集中的定居在一个地方。他给他的公司，通过伊利公司，他资源比较雄厚，盖一些居民的定居点，然后帮他们发展一些产业，包括搞旅游等等产业。所以通过这个机制创新、技术的集成和把社区发展与扶贫结合起来，确实在过去的不到二十年里边，我们库布齐沙漠里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这里边我讲的包括这个公司伙伴关系，不仅仅是这个伊利集团，我们库布齐模式包括我们的东达集团， 嗯， 就在达拉特旗里还有一个东达集团，还有一个。别的一个有在那边有一个再生能源的发的电厂啊，它的模式都，所以在库布齐这边模式，我们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就是它机制创新这一点啊， 嗯，对， 因为我们传统的以往，比如说我们造林种草，我们的灌木起来以后，这个我们尽管沙子固住了，但是老百姓没有效益， 嗯。这是我特别想向您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说是个 PPP 啊，企业之间的这个联合。那现在大家一提到沙漠，想象当中的就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即使呢，你企业往里面投钱，投完之后呢，可能这钱就扔在那里了。那这些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伊利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他们往里投了钱，这些效益是怎么产生的呢？企业毕竟还得赚钱啊，要不然大家怎么生活呀？ 这里边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首先我们讲王文彪在治他的初期，他朴素的感情在里边。这个我们要首先看他，所以说我经常讲王彪的精神，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沙区的一个小孩， 嗯， 他深知在生活在沙区里边的这种生活的艰辛， 嗯， 所以等到他的企业有了钱以后，他就很自然的要投资，我们叫反腐，当地老百姓，这是第一个。当然这也过去正好在过去的几十年，结合我们国家这种发展，我们国家这几年就是说开始这个在治沙的投资里边，就国家投资这一块，包括当然这里边有各种方式的。有这个退耕还林补贴，有草原的补贴，有各种补贴啊，这就是我们的投入要远远比以前大的。那么这个就是政府的扶持，因为王彪他已经做出一个好的样板了，或者伊利集团，包括东达集团，包括我们的鄂尔多斯这个达拉特旗，它有好多种模式， 嗯， 包括沙荒地的开发，所以政府的开始在老百姓的公司或者老百姓的有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扶持，政府投入，当然这里边政府有各种渠道的投入，包括资金投入、智力投入等等，是各种投入，那么使这个库布齐沙漠这个北缘，大家如果你们以后坐飞机看，沿黄河河套，刚才讲的是我们叫黄河上的一个弦，弓上的弦上的弓啊，就在库布齐沙漠的北缘，现在大概形成的就是东西长就将近100公里这种我们叫绿化带，效果非常好的，这个是我们说一说这个，因为现在已经连续几届开的库布齐沙漠论坛了，这个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讲了，包括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工作秘书处高度重视这个，因为确实在包括在机制、在模式里边，我们国家这个确实值得第三世界，尤其第三世界学习。 嗯，难怪呢是咱们国家的第三张名片啊。青云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听了张教授的这个解读啊，我觉得首先大家可能有了一点概念，就到底这个治沙跟老百姓的关系有多大？ 嗯， 我觉得第一，大家可能只觉得我们的气候变化得很快，比如前两天北京的雾霾还有很多的影响，那么我们把沙治好了，那么对于这个环境因素而言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利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老在讲扶贫，大家好像听的好像很多了这个词，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现在中国还有将近有8000万的贫困人口， 哇， 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那种贫困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但是现在习总是要求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奔小康，我们要一个少数民族都不能落下， 对， 一个人都不能掉队。 嗯， 对。那么这8000万人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教授讲的，这里面有几个思路啊，库布齐的思路。比如说，第一，他治沙，他不仅是单纯的治沙，那么他还有在 解决当地的一个扶贫方面做出了一个贡献。 嗯， 就解决当地人怎么样在沙漠里面生活的人，让他们怎么来摆脱贫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有些农村看见的套种，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嗯， 那么在一块地上，我们不仅种核桃，不仅种什么，我们在同时在这块地上核桃树下面还可以再种点东西。我觉得它是在充分的利用这个沙漠的资源，把沙漠变好，把环境变好，把那里的人来救出来。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过去呢，我们一提沙漠就觉得这个地方啊，人是不能生存的，它是人类生命的禁区。要提到呢治理荒漠化，下意识就会觉得这就是往里面扔钱的一件事情啊，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提到库布齐模式，刚才呢张教授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其实这个模式有两点不太一样，就是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事情，是民间的资金来开始做这件事儿，而且在治理的过程中呢也运用了很多的科学技术。这两点呢在配合之下呢，逐渐让这片沙漠也是产生了效益，沙漠也治好了，住在这儿的老百姓包括在这儿生活的企业，大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讲，这是中国的第三张名片，名片就是这么来的。那话说在这儿啊，那我们今天也跟各位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库布齐的模式现在全世界都在点赞，你看这联合国也都向全世界推广说这个好啊，你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呀。但是我们知道啊，中国的沙漠库布齐呢，如果从面积上来打面积上来算，肯定啊不算是最大的，刚才说了是第七大沙漠。它的这种模式可不可以搬去腾格里沙漠啊，或者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或者其他外国的什么什么大沙漠，能不能去把这个模式搬过去？以及呢，有些人说库布齐的模式是不可以去重复利用的，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和我们的二位嘉宾，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一起来分享。在世人瞩目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一份来自中国的生态厚礼被联合国有关机构郑重地推荐给全世界，那就是中国的库布齐生态模式。库布齐沙漠在哪里？库布齐生态模式又是什么呢？为何这种生态模式被称为中国的第三张名片？这种治理和利用沙漠的方式可以在其他地方重复利用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国的第三张名片。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治理沙漠，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的张克斌教授，再次欢迎张教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来自于新华社的记者王清颖，欢迎清颖。 大家晚上好。 接下来啊，咱们聊一个话题，库布齐的这个模式到底可不可以复制？张教授，我在网上看到有些朋友说这个模式要复制起来其实挺难的，因为库布齐是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这个讲到也正好今天晚上我们结合气候变化大会讲，我想给大家再进行一下科普。 嗯，您说。 我们所谓的讲的气候或者叫气候变化，我们讲一个地方的气候大概有主要有这三个方面要素组成，一个叫我们叫太阳辐射， 嗯， 大气环境有或者地表覆盖这三个方面， 嗯， 那么比如说太阳辐射，这个是我们人为改变不了的， 对， 包括大气环境我们是改变不了的啊，我们只有在地表覆盖里边做工作。你比如大家，我给你可以大家你们以后体会一下，一个在下盛夏的中午，你站在绿地上和站在流沙上的感觉，你们可以体会一下。 嗯 啊，这都是下垫面或者我们讲地表覆盖的不同所产生的效益不同。所以我们讲怎么减缓气候变化或者荒漠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尽可能要增加植被，减少大地的这我们叫逆辐射，使得更多的这个能够产生逆辐射减少啊，使得地球的升温能够减缓，这样有利于这个减缓气候变化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样就我们又回到治沙或者防治荒漠化角度来讲，就我们要尽可能增加植被或者减少植被退化。我们现在我们讲气候变化，我们叫一个叫适应气候变化，一个叫应对气候变化啊，就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 适应气候变化是已经就这样了，咱就忍着吧 啊。对，一个应对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应对气候变化， 嗯， 气候变化就是说大概在未来的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我是不可逆的，我们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我们要积极的应对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啊。所以说我们又回到我们治沙里边，就我们要怎么减少，怎么一个要首先从面上我们要怎么减少破坏植被。 嗯， 所以我们国家这几年我们通过在我们国家北方干旱地区呢，通过风雨，通过退耕还林还草，通过草原保护，通过禁牧一系列措施，就尽可能保护现有的植被。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增加植被，那么增加植被刚才就是这个，就我们就通过造林种草 增加植被。那么互不侵模式呢，就确实是一个大家刚才讲，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通过造林、种草、风雨等等各样措施，使得植被增加了，使得流沙减少了，这样是产生了很好的生态效应。 嗯， 但是呢，就是说互不侵模式，我们讲出来，我刚才讲就是我们它的机制创新、技术集成有好多，确实是中国的第三张名片或者有特色，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别的地方不可没有的条件，它就是在河套旁边。大家有，你们如果以后看地图，它的北面就跟黄河很近， 嗯， 大概就是一两公里，甚至在黄河边， 嗯， 所以它的地下水位很高，水源相对非常丰富。 我补充一下啊，黄河有一个几字形，大家都知道那个几，库布齐沙漠大约的位置就是在那个几字的左上角，左上角。 我们的所谓的河套，大家以后就我们的河套，就内蒙的河，就是黄河的拐大弯的地方 啊，就那个几， 就坐那个地方啊，就是黄，因为库布齐这个正好是平行于这个黄河， 嗯， 就是东西，黄河在内蒙那段是东西走向的， 嗯， 然后库布齐也是在黄河紧南边的一个东西走向的一个沙漠， 嗯， 所以它的北面它的水源相对比较丰富，地下水比较高， 嗯， 所以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模式，它刚才有我们讲，它通过造林种草就。地下水比较丰富，所以它造林成本比较高， 嗯， 所以别的地方学起来就很困难， 没那么多水 啊，没那么多水啊，这是首先第一个。但事实上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水资源在全球越来越干的情况下，我们要珍惜水资源，我们主张在极端干旱地区要尽可能的要少造乔木林， 嗯。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少造乔木林？乔木林很费水是吗？ 乔木是非常费水的，我们要提倡营造灌木或者种草， 嗯 啊，这才属于可持续性的。如果大家说你在干旱地区，包括你们如果以后大家同志们以后去新疆，或者你们去兰州或者去河西去看去，如果新疆乌鲁木齐市的这个城市绿化，一个月不浇水，全军覆没， 嗯。 成本非常高的，所以互不齐沙漠也一样，就是乔木造林，它的要需要水，尤其成片的大规模造林，需要水源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讲这互不齐模式，就是在复制起来有它的局限性。 嗯，就别的地儿 比较丰富的地方， 不是说像库布齐那么幸运，它在天然北边就有一条大河。 对对对，这 很多地方是没有这条大河的，这条大河其实是它的这个成功的关键之一啊。 对，这里边就是因为刚才这个我讲，就是在干旱区水源非常紧缺的稀缺的，尤其我们国家的黄河水源，大概我们国家从1997年以后，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如果兴趣你们可以查，1997年是我们国家黄河历史上断流时间最长。 对。 断流里程最长的，就从黄河河口往上，这是。所以自此以后，我们国家整个的黄河水资源由水利部统一调度，或者中央统一调度。我们国家黄河水源大概多年平均不到500亿方水。 嗯。 所以这么珍贵的水资源，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利用，把高效的利用。 嗯， 这是我们要一定要牢记这个。 黄河的水啊，都是国家统一调度的。比如说它流经的这些省，大家就提前分好这块大蛋糕切好，你是多少，你是多少。 这个一国家分水方案。 哦。 这个大概，所以说我们这几年慢慢开始讨论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说这就我在青海工作，包括在柴达木或者我工作多少年，就是说就我们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分水机制，我们国家采取的好多的生态补偿措施。 嗯。 包括一些，当然这生态补偿我有好多形式的，一个是直接给资金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大家如果有人清楚的财政转移支付， 嗯， 我们国家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是相当大的， 嗯， 就是国家在从某些方面， 嗯， 要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明显的，大概青海水，我们黄河500亿方水，青海省呢刚刚占了将近200亿方水，就从青海省流出的水这么多， 嗯， 或者我们讲整天讲青海三江源是中华水塔。 对，中华水 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为黄河的母亲河提供了大概将近三分之二的水源， 嗯，但是它自己不能用， 它自己用不了啊，这国家对它也有分水，也有限制用啊，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库布齐沙漠为什么没有可或者复制有局限性，就是因为这个， 嗯，水其实是种植的最基本的 因为大家知道什么叫干沙漠或者什么荒漠，就是水源比较少的地方，如果水源少多的丰富的地方就不为其沙漠了， 嗯， 就降水比较稀少气候干旱的地方才可能出现荒漠或者沙漠， 嗯， 而且这几年就是全球来看啊，你这个荒漠化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张教授这边应该有一些数据，嗯，就是每年有多少地是那个荒漠化了，因为我记得原来就是上一任就是温家宝在任期间曾经说过一句话，就甘肃的民情荒漠化是严重的，所以他说了一个不要让甘肃的民情变成第二个罗布泊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荒漠的治理的这一块，大家可能有意识无意识的总是觉得离我们很远， 但其实离我们很近。 我记得我在从小读书的时候就有印象，当时呢有这个地理还是自然的教材就告诉我们，有很多地方的荒漠化，什么一天就会少一平方公里啊、还是一天会多什么几座沙山，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这荒漠化，张教授在您看来是在一直持续而且是在加速吗？ 我先说说我们国家的荒漠化大概是经历了这么几个过程。 嗯， 就是我们大概是以第三次全国荒漠化监测为分界线，我们国家1994年开始第一次全国荒漠化监测，每5年监测一次。我们在第三次之前，我们国家荒漠化是一直呈扩展的趋势，从每大概在文化的大革命后期，或者我们到大概每年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然后到2460，然后到3436这种速度的扩展。 嗯， 我们通俗的讲，就每年一个中等线的面积 哇 变成荒漠化或者变成沙漠化。 嗯， 大概在第三次全国荒漠化监测之前，所以进入2000年，大家如果北京的老百姓，北京的听众，如果你们记着，我们有几个契机，就是2002年北京的沙尘暴可能非常厉害的，就相当于前几天的雾霾，这个比这还要厉害。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紧急启动了京津封沙洋治理工程。就国家大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治理流沙，所以说我们国家在第三次全国荒漠化监测时候已经出现了逆转，就已经把荒漠化扩展的势头已经逆转了。 嗯， 这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照您这么说，荒漠化是可以治理的， 可以 把它再变成有用的地。 我们讲说的，我再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所谓的荒漠化就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土地退化。这里边当然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我们如果人为因素，比如说刚才我们这里边，大概分为这么，比如说过度放牧、过度开垦、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还有这个过度的调采、挖中药材等等的活动。我们能够如果把这个人为活动能制止了，反过来我们进行能够这个造林种草的话，完全可以逆转的。我们国家大概今年已经马上应该很快的第5次荒漠化监测的数据会出来的，总体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想讲这个，刚才讲我们这个女主持人讲说这个水资源的问题，温家宝总理确实讲过，就绝对不能让这个民勤变成接个萝卜播。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在甘肃民勤做的。 哦， 1981年我在这下半年待着一个对民勤我非常有感情的。 嗯， 这个因为温家宝他这个总理他一毕业后在甘肃工作多少年， 对 他对民勤也是非常。嗯，因为民心大事啊，它民心的变化，包括我们国家我们叫干旱内陆河流，包括那些石洋河和塔里木河的民心那边，就是石洋河流域里边，它是以这样，就是说在我们这么讲吧，就是农业责任制初期，随着这个责任制实施，上游的过度的就是这个耕地面积迅速扩张，而这个石洋河的水源是有限的，就是由于上游的过度利用水资源导致的民心下游的水越来越少。 嗯， 那么这个大概从民勤，从武威到民勤中间有个水库啊，叫洪崖山水库。这个水库大概在80年代还是水源还是比较充足的，就完全基本上可以满足民勤的农业灌溉。到90年代2000年以后，就水越来越紧张了。 嗯， 到最后基本就干枯了。 说到这一点，其实我和青野还是比较有体会的，因为我们俩都是喝黄河水长大的人， 对， 所以对于那一部分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不多了，其实呢我们俩从小长大的时候也感觉到了，比如说荒漠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我也亲眼去见过沙漠，还去过不少次沙漠。那今天我们提到了库布齐的这个模式，您刚才讲除了水这个问题之外啊，假设说能够解决水的问题，那是不是库布齐的模式它的一些技术方面的成熟的应用还能在别的地方也能够再推广起来，例如说能不能走去一些更大的沙漠，像我刚才讲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可以吗？ 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我们传统意义的治沙，我们没必要在塔克拉玛沙漠中间去治沙去，除非里边有石油设施或者修路治沙。 嗯， 我们因为我们传统所谓的治沙是治理沙害。 嗯， 因为自然界的沙漠是不可能全治好的，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者自然的分布，我们只能是有哪有沙害，比如我们修公路从哪修过去的，铁路从哪修过去的，我们的重要的是工程设施，我们来治沙治理沙害。包括我们包南铁路，大家如果以后坐火车的话，从这个南州到包头铁路，过了宁夏中卫就开始，大概有几十公里从流沙穿过去，那我们当时铁路必须从那儿穿过去。包括我们的新疆的这个沙漠公路，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一个南疆开发和这个塔里木油田开发，那必须修公路，那么我们必须保护公路，那么治理。 信息。 所以您说的这个治沙、防沙治沙的目的，不是说把自然界已有的沙漠给它变成良田，而是说那些人需要用的地方，它是沙漠或者是荒漠的地区，可以对它进行治理，或者有一些地区已经威胁到了大城市的发展，威胁到了人的生活，就得需要对它进行治理。 对，我们是防止杀害或者治理杀害。 对，我觉得这里面 并不是治理沙漠，把这个要搞清楚。 很重要的是害。 嗯， 对，我们大家都在想治理沙漠，沙漠其实是杀害，那么也是有害的。 哦， 叫治理风沙危害。 对， 讲的更全的 是 治理风沙危害， 这里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科普的点。 对，不是说所有的沙漠我们都要去治理，是对人有害的。 对， 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的趋势，我们才要去治理。塔克拉玛干离很多人其实很远，为什么要去治理它？我今儿呢还看了一些资料，有相关的地质学家就说，这个地方啊是天然就形成的，自然界形成的沙漠，这是跟它的天然的地理条件是有关系的。这个自然界的事情，你其实人的力量在自然界的面前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利用现代科学的技术，利用大家的各种各样更好的方法，以及呢成熟的经验，去把城市周边或者我们需要的这些地方的沙害来去给它治理好。 对，基本是这样。所以我再转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治理风沙危害，而不是治理沙漠，大家要切记这个 啊。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对，我记得是2013年的时候，新华社写过一篇文章叫《三北造林记》。 嗯， 当时是新华社的社长，就是带着我们几个记者，然后去下去采访了两个多月来写的。如果就是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报道。听着题目好像有点艰涩，但是读起来里面是非常富有感情的人物的故事。他讲了在。大家都知道三北是东北、华北、西北这三个地方，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是怎么样来治沙和对抗他们的命运的？ 简单来说吧，你看现在很多朋友去看一篇长篇大论的文章都觉得太累了，不大可能的事情，140个字发一篇微博，你能把这事儿讲清楚吗？ 140个字我得算一下，但我大概可以讲一点。 来讲一点。 哎，比如说像是在内蒙。也是因为库布齐是在内蒙，那么我讲个关于内蒙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女的，她叫殷玉珍。殷玉珍她很有意思，她的6公里以外还有一个治沙的女英雄叫牛玉琴，她们是算两姐妹的感觉，但两个人就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命运。殷玉珍是当年嫁在了内蒙，她从很远的地方嫁过来，嫁来了以后，当时她的印象里非常深，嫁来了以后40天，她在那儿没有见过一个人。都是沙漠，结果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荒漠上出现了一个人，特别的兴奋，开始招手不停地呼唤，然后把那人吓走了，他觉得这个人有问题。然后他下去的时候很穷，就是一个沙漠，什么都没有。后来挺好玩的是，最后他怀孕了，他要生孩子，但是那天风沙非常的大，他扶着墙的时候因为风很大他要用力，孩子居然早产了。结果生下来了以后他自己剪断了脐带，他抱着孩子说，孩子你真是命硬，跟娘一样。 哎呀， 然后他就用了这么多年，在那个沙漠里面待了38年，开始来治沙。他在治沙的这个过程中非常的艰难啊，包括就是很多人都不理解他，觉得你怎么不改嫁呀，或者是离开呀，什么什么的。但是他就觉得，我既然嫁到这儿了，我就要把这里治好。他现在是在那里植树造林，造了11万亩，非常的不容易。你现在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家，就是有大片的那个林场，然后也有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资源。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悬念吧，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样的一篇报道，了解一下那里的人，还有我们治沙的一个作用。 平常我们说沙漠都是觉得那是不毛之地，是生命的禁区，但是刚才青影呢仅仅讲了一个小故事，就会觉得其实和沙漠有关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异常精彩的，沙漠其实也是有着和生命相关的温度的。谢谢二位嘉宾做客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结束在热情的沙漠当中。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白纸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上，你在青山河，陶醉在沙漠。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